相畏喎。聽到啊？咁咧就我前嗰排喺講道提過咧，我部車970嘅車就終於壞咗啊！咁就換咗部新車啊！咁啊，我咁啊，最主要我太太揸嘅啊，我揸部細車仔，因為佢揸車多過我啊嘛，佢俾部新車佢，咁間唔中都揸下。咁有好多新科技好犀利嘅，我都係未試過啊！譬如開車唔使用鎖匙嘅，要撳一撳得噶啦，熄車又撳一撳，好唔安全嘅感覺啊！行緊路車唔使撳，唔使開鎖匙啊！咁開下個手柄啦，咁就自己會開嘅，因為佢明唔明我意思啊？唔使嘅佢啊！咁學即係而家仲學緊，因為我學得好慢啊！我記得去買車嘅時間咧，嗰個即係車行嗰度有人教啊，咁啊，好似睇咗，我睇咗坐前面，坐我前面，一直叫佢揸啊，我坐後邊。我開車嘅時候咧都聽下，佢一路講咗成個鐘頭，咁跟住我喺後邊瞓咗覺啦已經。哇！複雜到咧，真係科技好進步，車越嚟越進步。電腦科技好進步，樣都好進步。但另一方面，常常帶一報紙，你發覺人類是退步緊，好多地方退步緊。好似一方面好進步，但另一方面好退步。呢幾年即係喺中東好橫行嘅嚇，即係所謂伊斯蘭原教嘅組織嚇，即係 ISIS 啊，即係。是一個好像一個即是很自以為是的一個群體，他所做的是對的，是對的，是替天行道的，而他們會透過電腦透過網絡去影響很多人，去招兵買馬。我經常想想，在電腦前面那些應該是讀書人，讀過書是明理的，是有科技的，是有，但是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影响？这几天呢，温和天气好，叫什么天？雾霾天啊，雾霾天，蚊蚊顿顿咁样嘅，其实是森林嘅山火影响啦。咁其实温和嘅山，即系嗰啲嘅雾霾已经系唔系咁严重啦。如果只喺北京啊嗰啲地方咧，即系可以喺好短期内已经望唔到噶啦。咁揸車翻嚟嘅時候咧，咁揸車翻嚟都哇，周圍都係煙霧瀰漫。有時覺得係同現代生活、現代世界好相似嘅。好多人都係雖然活喺好科學嘅世界，但係好多嘢係好退後，好容易受影響。好似一個睇唔到前路，睇唔好容易受影響，一個好似一個好盲從嘅一個嘅世界。事實上，回教本身都係啊，回教本身係一個用刀用槍打出嚟嘅宗教，但偏偏今日。即是回教徒是一路一路去增長，而不去反思宗教的來源。最近我看報紙，我可能知道在巴基斯坦處置了幾個在中國去的，即受韓國的一些即係異端、異教影響嘅，咁去宣教啊！而結果係喺巴基斯坦嘅地方被捉到，然後處置。佢係傳緊一啲嘅邪教嘅，呢個邪教嘅人離開群體，然之後變埋所有嘅嘢，甚至去到地步咧集體自殺。即係呢啲嘢係喺一個洪荒世界發生嘅嘢，但係偏偏啊，嗰只唔得，咩事？ 讀字咪。 啊！ 得啲咪？你把聲太靚。 太靚係。我同科技都係唔係好 match 到嘅。我講咩㗎？即係呢個年代裏邊仲發生啲咁嘅嘢，叫你去自殺，叫你去變埋所有嘅嘢，即係我好對唔住，好難去想像。點解科技進步？點解人去退化到個地步咁容易受影響，咁容易盲從去附和？好似个盲字嘅，盲字有个好似系咩话？点写噶？上面有个盲字，下面有个目字，系个眼盲咗，睇唔到叫盲。点解会咁容易去受人去影响？ 而無論是伊斯蘭教原教主義，亦或是邪教 去迷惑人，都自己以為自己好事的。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不是是好人，有壞人，但是另一種又是什麼呢？是自己以為是好人的壞人。我問你哪些多呢？歷史上面壞人做壞事多，就是自己以為是好人的壞人做壞事多。哪種人殺人殺多一點，知不知道？如果你說壞人殺多的話，那我是錯的。壞人做事呢，譬如石堅那樓，石堅是壞人來的，就是戲裡面，他是壞的，我殺人放火我是壞的。這種人殺人呢是有個譜的，為什麼？所以我們說什麼？就是舉頭心思有神明，始終有一種良心的責備，有個分明的東西，令到一個壞人做壞事最後有個譜的。哪些人做壞事沒譜的呢？就是自己覺得自己做了好事的人，那些人做壞事是沒譜，因為他那種是好事來的嘛。日本侵略中國，他做了好事的嘛。我見到一個大中亞共榮圈，一同享榮華，為何你不制啊？日本侵華沒良心責備的，當時來說他們做了好事，一同去榮華富貴，不過你不肯，我打你。德國殺戮很多的，就是引起很多戰火，殺戮很多的猶太人，你問他為何這麼多人啊？是因為他們做了好事，他們是要让德国用欧洲良为一个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德国民族那些次的不是那么好的，比如犹太人在内，就什么事，他们自己做了好事。曾经中国有十年的红色的岁月，当时的人做了什么事？我捉了牛鬼蛇神，我是做好了好事。一個人以為做好事的話，就沒有良心上那個的責備，可以這樣說，無佛即是無天。聖經裡面舊約同新約各有一個人物，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耶戶，不跟你們說耶戶，當時阿哈家，即是以色列國的阿哈王朝，阿哈啦，是吧，即是阿哈王就是跟以利亞在山上比，即是那件事，在亞文山上面是一個拜偶像的皇帝，帶領百姓拜偶像，特別是皇后耶洗別，是一個敗壞的國家。後來神要即是要去制止，或者這次呢耶戶呢，這次呢就當時呢就起來來到呢來到即是來到去消滅這個亞哈王朝。當時耶戶是用很殘忍的手段將亞哈的整個的王朝，即是叫皇室全部殺戮，殺了很多人。當時他看聖經的時間，耶和華我要為耶和華怎樣大發熱心，耶和華呼召我，但其實事事都是神呼召的，但呼召你不等於你要去瘋狂去殺戮，對他來說是替天行道。這些耶和華殺人殺了很多，整個皇室幾乎滅絕那麼滯，耶和華本身最後都敬拜偶像。我想講耶和華一個特別人物，就是他當他去殺人的時候，他認為是幫緊耶和華嚟到做事，替天行動。他做緊好事啊！咁嘅時候咧，佢嘅殺戮咧就唔會鬆手啦，因為佢為咗做好事啊嘛。我唔殺你，呢個就冇太平噶啦，我就唔能夠為耶和華做事噶啦，冇良心嘅責備，冇限制，好危險。以為自己替天行道，以為自己係好人嘅人。做壞事是不可以，他只要不做壞事是沒有一個限制，是相當的可怕。偏偏以前是這樣，今天這個時代這個年代都有很多自己以為做了好事，但是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的人。另一個人物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一點，可能耶戶你不那麼熟悉，耶戶展開一個耶戶王朝，但是是一個暴力開始，用殘血開殘暴開始的一個王朝，耶戶耶为耶华大发热心。另一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耶为耶华大发热心的是谁啊？他叫扫罗啊，扫罗大家认识啦啊。他另一名称我熟啲啦，叫咩啊？保罗。他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噶啊，因为当时他 佢出嚟教會裏邊，佢咧即係佢係本身係猶太人，亦都法利賽人啊。當時有人信耶穌，佢話：哇！你搞我咁嘅咁信耶穌嚇。於是咧，當耶穌即係復活升天之後，佢加入一個佢係好熱心嘅嚟到去幫當時嘅即係嗰啲嘅大祭司啊嗰啲群體咧嚟到去消滅所有嘅基督徒。咁有好熟悉嘅故事，就係喺當時啲人去用石頭打死呢一個嘅執使徒使徒犯嘅時候，咁佢喺邊面即係攞住件衫啊。咁但係分析研究咧，佢唔係一個攞衫嘅細路仔，佢應該係當時已經有嗰個嘅即係權柄啊，即係唔可以因為佢執幫人睇嘢，就等於咧佢地位低。佢本身一個領袖啊，係從佢嘅出身，從佢嘅老師知道佢身份唔簡單。喺度佢越殺越咩咧？越殺越開心，咪越開心咩？越殺越有個成就感，覺得乜嘢話成就大事。於是就周圍去啦，原本淨喺猶太人附近，而家咧周圍去抄啲基督徒嚟到殺。《使徒行傳》第九章，如果聖經同我掀去啦，大家都認識掃羅嘅故事。掃羅喺大馬色嘅路上，我知道咧係遇見主有嗰個改變。但嗰個過程其實好有象徵嘅含義嘅嚇，詳情唔會睇啦嚇。當時咧，即係大馬色路上咧，即係佢即係耶穌用聲音嚟到向佢嚟到去即係顯示啊。跟住咧，佢就即刻盲咗嚇。《使徒行傳》第九章講掃羅喺大馬色上面遇見主嘅故事啊，盲咗嚇，睇唔到嘢。結果啲人咧，當時佢未去到大馬色，啲人咧就帶佢去到呢一個嘅。即係大馬色嚇，盲係一個好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嚇。盲即係其實要改變佢唔一定透過盲呢樣嘢，但係呢個故事裏邊就透過盲呢樣嘢令掃羅有經歷。盲有乜特別啊？盲有乜都睇唔到啊！盲本其實嚴格嚟講，盲本來就掃羅原本就盲噶啦。保罗见唔到真神上帝，真嘅救主耶稣基督，佢真系见到自己啱嘅地方。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为耶和华嘅缘故杀害基督徒，呢啲系冇理据嘅。耶稣系一个可能骗子，一个假嘅导师，一个假嘅人子，即系佢当然唔会信复活，佢系盲嘅。扫罗就算佢唔盲。他都是盲目的，他眼盲了的，盲从去杀。而这个经历本身，这个经历呢，让他什么呢？让他经历了经历另一种的盲，就什么都见不到。但是经历盲里面，他竟然又找回光明，找回真理。在盲里面，他知道反省了原来以往所做的是错的。如果以为耶稣是一个骗子，一个假的人子，一个应该被钉死，后来啲人传佢出保护嘅人，但系呢一里边喺马可福音路上，佢亲身遇见呢个复活嘅主，吓、啊，原来系真嘅，原来系真嘅。嗱，呢度又要要讲多少少，一扫罗或者保罗，如果佢冇一个。每一个自省的心的话，就算他遇见主，就算他有盲经历，他都未必有那个什么呢？有那个的回转。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硬心，就是一个完全不会反省自己的，就算他被人击打遇见主，他都可以用其他 的理由来到去，就是他不回转就不回转。一个人可以在尽头时间，有人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这句话不是个人都应用，有人在人的尽头都未必去经历神，你都不愿意向神来回转。扫罗在盲里面，在大马色时间，他有什么？他是有这个的，就是反思的时间，都是反思的时间，就知道自己以往的错，然后回转回去那个真理 的当中。在四十七节，当时咧，即系耶稣叫佢揾一个叫亚拿尼亚嘅人，然之后帮扫罗。 當亞尼利找到掃羅之後，有一個經歷大家熟悉的，就是將他的手按在掃羅的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夠看見，又被聖靈充滿，然後就是按住他頭上。這時候他很特別驚靈，這個經歷就是掃羅的眼睛上面盲嘛，好像什麼呢，有輪立刻掉下來，他就能夠看見，然後起來受了洗吃過飯就健壯了，眼睛有鱗片，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鱗是什麼來的？那人通常都解是魚鱗，其實聖經就是鱗，鱗可以很多的。我上次提過什麼穿山甲，穿山甲整身都是鱗片來的，那些陸上的動物都可以有鱗片的，不一定是魚的。但無論什麼動物的鱗片都只是一個作用，什麼作用？是會硬領軟的，硬的我是做什麼的？一定是什麼呢？保護。我這段可以說我是一個靈異解經也好，什麼都好，但我覺得有象徵的意義，就是那是硬的，是我們保護的。一個人當他自以為是的時候，他有很多很堅固的東西來保護。我是這樣的，我覺得這樣是沒錯的，那是沒錯的，沒錯來保護自己，是硬的，攻破不了的。你說我錯，我怎麼會錯？你說我錯，我不會錯的，是用很多東西來保護自己，就像鱗片一樣。故此這個時刻裡面，他有眼有鱗片來到去掉下來，其中一個含義就是一個象徵含義，就是他將他以往保護自己的執著的地方，我不會錯的，我對以往的在聖經的領受一定是沒有錯的，我在聖經前的領受不會錯的，錯一定是你，不會是我的。當他能夠將這些執著放下的時間，他就能夠見到光明。他本身黑暗裡面很吊詭地，他本身黑暗裡面，他就會另一種黑暗來見到光明。耶穌很多不同的例子都其實某程度上都提過類似的東西。有没有记得一个例子？最你一定想起一个例子，耶稣讲到人的盲点啊，人的盲点啊，哪个？你眼中有咩话？你眼中有一条刺喎，你唔该拔咗佢啊！当咁讲嘅时候，佢忘记乜嘢啊？忘记自己眼中有咩话？有良木，即系耶稣用咗好夸张嘅例子，一刺就系、是、有冇食过刺啊？系咪有咩讲？即系。即是惨到骨鱼刺啊、木刺啊，刺是小的。梁木呢，哇，是一个很夸张 的比喻。但这个比喻背后其实可以很夸张，用刺和梁木。但是我看人的很少的地方，行步路都不知道怎样的，即是少少的执着，即是其实对方不是错那么多，但是你将它放大的时候呢，对方就那个错就很大，很严重。但是在指出對方錯誤的時候，看不到自己眼中什麼呢？有這個的即是良木，是要良木、okay？ 所以有本書不是一個笑話呢，近年都很難講下的，不知道有沒有聽過笑話。有哪種人你是叫不醒的？有哪些人是叫不醒的？咁人就話咩咩咩，聽唔到，就係瞓嘅喊啦！有人話你嗌唔醒死人嘅，有人嗌唔到病人嘅，咁呢啲即係特別啦。健康人你都嗌唔醒，係嗰人詐瞓，你永遠唔能夠叫醒一個詐瞓嘅人。呢個係有時有本書，後來因為呢個笑話嘅原因，有本書有人寫咗書。就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詐瞓人，啱會詐你，點解醒佢啫？但係後來咧，就睇文章咧，就拎將佢話咧變奏咗，變奏嗱，咁即係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詐瞓人啊，咁嚟到去奉喻一啲社會上邊，一睇唔到，扮睇唔到詐瞓啊，譬如喺政府上有啲唔好嘢。我同佢講，佢話冇問題啊！即係你明知喺嗰樣嘢，你都乍睇唔到嘅人係有啊，所以你係嗰啲嗌唔醒嘅。 佢真係好可怕嘅，即係明明係醒嘅，但係佢詐瞓，睇唔到就唔知睇唔到噶啦。啊，就好似普撒瑪利人故事裏邊嗰個利未人同埋呢個税吏咧，那個祭司就係噶啦，睇唔到就睇唔到啦，詐瞓。近年有人用咗呢個説話，我對我嚟講仲有意義嘅，睇下聽唔聽明啊？你永遠唔能夠嗌醒一個自己以為喺度嗌醒別人嘅人。我再重複一次，因為佢嗰個 title， 我啲文章嗰個 title 我望幾次先明嘅，好長啊嘛。你永遠嗌唔醒一個自己以為喺度嗌醒別人嘅人，佢又嗌醒別個，但佢自己都要嗌醒，咁啊嗌唔醒啦。掃羅喺度嗌醒人嘅，醒下啦，信耶穌你傻嘅，醒下啦，佢喺度嗌醒人啊嘛。嗰啲人係好難嗌醒嘅。好难为声，他那些人嗌醒嘛。信徒刚才讲，曾经讲过，社会上很多类似的人，自己以为行铁是行不到，信徒当中可能都有，只看到别人的错处，看不到自己的错处，于是就以为在嗌醒别人， 而其实自己都有自己有错的时间，就很难提点的了。掃羅在黑暗當中，他經歷另一種黑暗，見到光明。約伯有類似的經歷，約伯是盲的，約伯不是盲的，約伯是好，約伯是敬畏神的人，他凡事順利，他一個約伯一開始講到他完全正直，他是一個正直的虔誠人，但後來他經歷了一個苦難，很大苦難，在苦難當中慢慢好沉痛地，約伯盲咗。咩盲咗？唔係佢真係要盲咗，佢雖然失去好多嘅嘢，但係你發覺，如果喺約伯嘅時間，佢喺苦難裏邊，當一個苦難臨到時候，佢可以去質疑上帝。佢唔係質疑上帝，佢存在即係屬性就係質疑係你係公義嘅，但係點解？既然你公義嘅，點解用苦難臨到我？我冇問題喎，我係一個冇犯過錯事。佢唔係問 why， 佢唔係問點解 why suffering， 佢問 why me， 點解係我啫？我是好人嚟噶嘛？點解咁樣？跟住佢一步一步嘅進入黑暗嘅當中，因為黑暗裏邊佢睇到自己嗰種嘅傳言嘅善，而當一個傳言嘅人嘅信徒都經歷苦難嘅時間，一定就唔係錯在我，一定係錯在上帝，一定上帝搞錯咗。跟住佢慢慢嘅時間，你發覺佢開始佢唔係直接埋怨上帝。但他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上帝可能搞錯的事，而最後耶和華在旋風當中向他來顯現糾正他的思想。最後約伯在反思當中講了一句話，就是從前我風聞有你，現在親眼見到你。意思就是不是以前經歷不到上帝，但是在經歷裡面他更加看清楚上帝，看清楚自己。然後最後約伯以他的懺悔，但他嚴格來說他沒有犯錯，他只是受苦嘛，但最後他獻祭為自己的罪行，在痛苦當中的埋怨或者是一些不滿來到向神來到去認錯。最後即是 神對他有一個賞賜。約伯另一種苦難當中盲了，但是有時候我們風平浪靜的時間我們沒有問題，但是在困難當中有時候我都類似在苦難當中困難當中我們盲了，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只看到不平不滿，所以約伯某程度上都是盲了。當我當然有故事有平台的時間，我就會 我自己個人有個問題，掃羅保罗在黑暗当中看不到东西，里面周围杀人，周围看行动的时间，耶稣来向他来到去显现纠正他，改变他，透过另一种黑暗来到去陶造他，以致他能够改变。约伯当他 越来越自己以为啱晒，然后他将矛头指向上帝的时候，你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来到去显现。咁如果我哋喺生活上遇到呢，喺我周围遇到呢好自以为是人嘅时候， 我可唔可以祈祷啊？神啊，你唔该你喺佢喺佢 Richmond Center 买嘢嘅途中向佢嚟到去，即系嚟到去显现，俾佢猛猛猛嘅嘢，或者会唔会船东当中向某个人嚟到去显现？我唔可以咁祈祷，我唔可以祈祷，即系我唔可以祈祷，即系神用嗰个方式嚟到对扫罗改变佢，神都用嗰个方式嚟到改变约伯，唔可以祈祷同一样嘢发生喺我哋今日身上。咁我自以为嘅人嘅话，咁点？咁点？我喺上面都有呢一个嘅疑问啊。对于一啲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嘅人，嗰人用咩方式嚟去帮佢哋？咁好难帮佢啊！神啊，你可唔可以喺异象当中，喺异梦当中同人讲边个边个 ？You are wrong， 可唔可以？我有呢个疑问，我同咧篇139呢篇139，我喺我疑问当中，我又唔可以求神神显呢个嘅神迹，我真系我期望即系一啲自以为是嘅信徒能够用呢篇139嚟做一个嘅提醒翻自己。呢篇139好靓嘅，我听咗呢篇139唔好啊，39，呢篇139。呢一三九好长啊，呢一三九好长嘅，喺旧约嘅760页，好长嘅诗篇里边一，我净系如果睇一诗篇三九一去到第十八节咧，其实都系讲同一样嘢嘅，就系咩嘢咧？神你无所不在。你无所不知，在我无福之中你认识我的了，你什么你不知道的呢？你知道了一切，你知道了一切啊，即是我，你知道你无所不在，对别人第七节很漂亮的描写，我往哪里去，不是第六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够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够及的，即是你至高的， 你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我往哪里去，我走不到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念，我走不到的，我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下到阴间你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来到居住，你就在那里，即是神是一个，你每日神不知道，神只知道一切。以前诗人就打蛇随棍上，神啊，既然你知道的时候，既然你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什么都知道，但我无福当中，我未第十六章，我未成形的体质，我在无福当中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神啊，唔该你教训下那些衰人。第十九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的话，上帝啊，你必要杀戮外人啊，你知噶嘛？嗰个人做事啊，嗰人衰人啊，嗰啲衰人，唔该你。唔该你乜嘢啦吓？你知噶，所以你们留好留人，好留人血啲咁残酷嘅人咧，离开我去啊！啲神啊，你帮我啦！好多衰人咧，哈巴巴咧喺我身周围，唔该你叫佢离开我，因为佢好衰噶，因为他们算恶言顶撞你，唔真伤害你，伤害你，你嘅仇敌有望清你的命。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攻击你的，我岂不憎恶他们？总之，神啊，求你帮我肃清呢啲咁嘅邪恶奸党，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你要憎佢哋啊，你要罚佢哋啊，我好唔拉佢哋啊，我都以佢哋为仇敌噶，佢哋乜恶人嚟噶？如果诗篇139停喺呢一节嘅话，139的境界就很低的了。如果诗篇139是停在这一节的话，我必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境界就很低的。诗篇139的关键的高潮所在，就是主里面的两节。那两节就是当神你人都知道那些罪人的时候，麻烦你砌他，喐他，帮我这个社会上能够除公义，即是除他那些不公义的人。但是去到两节的时间，他有一个反省的心，神啊，什么？求你监察我，知道我心里思念，我知道我什么话，我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话， 有什么恶行无？当我喺度话呢个衰呢、这个衰嗰、那个衰神啊，求你施行公义嘅时间，不过都唔该你帮我睇睇我。啊，有一个好俗嘅笑话啊！我细个唔知呢咁俗唔俗嘅，后来大咗俗咗就识呢啲咁嘅俗笑话，叫招废。招废啊！你唔明都唔紧要啦，你唔明咧未听过真系感谢主，你好纯洁。即系都你帮我照照我，睇下我里边有咩衰嘢冇。啊！咪当我坏人嘅时候，我自己都系衰人。我当我坏人嘅时候，我会睇到自己嘅错处。你知嘅，你知道佢哋坏，但系同时睇下我。当我坏嘅衰嘅时间，我系咪一个真系好人咧？我有冇啲可以系咪？我睇到人嘅刺，睇到只眼中嘅良木咧，看在我里边有什么咩咧？恶行没有，这个境界好高啦。诗人有一个不是看得别人的错处，要鉴察自己，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个笑话的时候，会帮助到我们在教会和不同病人的相处。你有几目镜你想象不到一个企身镜，企身鏡咁高鏡咧，喺 IKEA 買咧，我睇過咧5.99一嚿，$6都唔使講咁高喎，全身鏡$6，嚇死人啦，平到都唔知咩嘢嘅。如果冇嘅時候，我冇鏡，不如買塊鏡。好處就係，當我哋覺得呢個衰、嗰個衰、嗰個衰、嗰個衰、嗰個唔好、嗰個唔好、嗰個得罪我、嗰個嘅時候咧，唔該翻去照，照一照，望一望，咁我好曬啊！我咪好人啊！我话呢个懒，呢、这个懒，呢、这个懒，呢、这个唔做嘢，唔做，唔做嘢。呢、这个对人唔好，呢、这个对人唔好，呢、这个对人唔好，呢、这个唔关心，呢、这个关心嘅时候，我有冇关心人？我有冇热切？我有冇侍奉？我有冇行为上面作信徒嘅榜样？我都有反思嘅心，跟住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前后嘅可以意思嘅，当我哋冇一个自省嘅心的时候，呢条就唔系叫永生嘅道路。虽然说不是只是、就是、等上天堂，虽然说道路是一个自省的心，一个鉴察自己的行为的心，看着自己里面以至我走的每一次看这经文的时间，我都会想起另一节的圣经经文，很熟悉的经文、经文是什么？我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在后面说什么话？这是正路，你行在其间。即是我哋好嘅就係有時我哋行差入錯時間，神啊求你指正翻我行喺正路裏邊。所以詩人係以神啊求你鑑察我做一個見微。有冇聽過一首歌嚟嘅？好聽嘅。我留意過，就因為喺你入嚟嘅時候，我留意到你好聽，留意冇人喺手裏面攞住啲可以掟嘅嘢，所以我唱咗歌俾你聽。最多是頂情有表，因為我不傷的。神啊，求你監察我，知道我的心事，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哦，所以各位姊妹，黑色的姊妹，我一路唱，你一路跟我唱，唔该上嚟唱，左姊妹咧。啊，咁即系咁，主都有另一人写嘅歌。啊，监察我哋，同大家有圣经，圣经嘅卷系另一经文。我哋卷到林哥唔多前书，哥唔多前书第十一章，哥唔多前书第十一章。如果揾到嘅，我哋请姊妹有冇啊？请姊妹读慢慢读啊，长少少嘅。我哋就系哥唔多前书。第21:23读到29嘛，请姊妹读好啊，请姊妹读嘛，谂未啊？23-29，唔该姊妹读嘛，1、2、3。 唔同嘅啲经文，经文好简单。其实最嘅意思就系话，我哋要喺神面前省察自己，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犯过错。主要问有说话咩？勉强等就如同我们勉人的债，不叫我们陷陷即系陷喺试探里边，亦都系同一种即系求求神保守。主要问如是，圣餐也是如是。我哋要省察自己。如果有過錯的話，求主你潔淨。如果我當我們不警醒，就算我有錯誤，我在神面前覺得無愧的時候，聖餐是沒有任何意思的。聖餐必定包含了有警醒。所以我常常，我常常覺得八福裡面第一福是很有意思的。第一福是什麼？就是虛心、謙虛。謙虛就是什麼謙虛？謙虛如果在整個聖餐或者是兩名的時間，就是我都會有錯，在神面前我只能够跪下求神来监察，有错过错的求主来去纠正，去以致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同起立，我们请司琴和我们弹我们这首的诗歌。跑步没有我唱一七八，我唱头两节话，奇异的爱，神教当我哋爱何等浩大，为我哋钉上十架，洗净我哋过错。但系原来我哋再有过错，喺信耶稣嘅一样有过错，一样有过犯。但喺神面前，我哋求于赦免嘅时间，神会赦免我哋。神爱怎能如此？受造之物，受造的人，实在不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创造主竟然愿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这个卑微的人来钉身十字架，舍去自己。也因着这种牺牲的缘故，我们能够得以称为义。也因着这个十字架救赎的缘故，造成我们生活上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跌倒，犯上错误都好，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求宽恕的时间，甚至是保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逃不我们的过犯。给我们在圣经之前有一个监察自己的心，同心祷告奉献，在主的名字祈求，阿们。